六天，天气。伊万，莫斯科的冬天真冷啊。 是呀， 中国的天气怎么样？ 中国南方很暖，北方很冷。北方有的地方跟莫斯科一样冷。 莫斯科今天零下25摄氏度， 北京有多少度？ 今天我听天气预报说，北京零下15度，广州5度。 广州的天气真好，不冷。 希望春天快点到来，我不喜欢冬天，冬天太冷。 今天天气真好，真暖和。 是呀，春天来了，花开了，草绿了，心情也好了。 这么好的天气，我们出去散步吧。 你知道吗？台湾明天有8级的台风。 真糟糕，台湾经常有台风，有时候大，有时候小。 上次我还听说台湾发地震， 很多人受伤了。 是啊，天气就像是小孩子的脸，变化真快。 莫斯科明天的天气怎么样？ 明天是多云转阴，后天有雷阵雨，还有3级的东南风。 短语和词组：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、天气、气候、温度、摄氏度、零下、天气预报、冷、暖、热、坏、晴天、阴天、多云 转晴、 雨、 大雨、 中雨、 小雨、 暴雨、 雷阵雨、 风、 大风、 东风、 南风、 西风、 北风、 东南风、 西北风、 东北风、 龙卷风、 台风、 飓风、 雪、 大雪、 中雪、 小雪、 雨夹雪、 霜、 冰雹、 雾、 露、 地震、 海啸、 热带、 温带、 寒带、 亚热带。